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二页，乘五第五难。讲义呢，翻到讲义十三的第二页，第七项，第五难。又译鹦鹉，小水虫等难见细物，比与粗物，同一处所，量因等故。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第十四颂啊，第十四颂呢是破这个使外境是一体。上一次已经讲了五个问难来破这个执外境一体，那么上次讲了四个问难，那么今天讲第五难。这个毛二别难呢分成五科。这个是第五科，乘五第五难，鹦鹉难见细物。这个无难见呢，就是容易见到的意思，应该容易见到这个细小的东西。又译鹦鹉、小水虫等难见细物。看这段文的意思。容易误会，这段文不是说水中没有小水虫等不容易见到的细小生物的意思。这段文的意思是说，水中细小的生物，例如小水虫，应该容易见到的意思。所以如果将论文重新排列为又译小水虫等细物，鹦鹉难见，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一段文的文意。那么我们知道水中有这个细小的水虫，肉眼是见不到的，只有天眼可以见到。那么我们现在用显微镜也可以见到草履虫等小虫生活在水中。如果执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那么可以推论出我们用肉眼就应该很容易见到水里的小水虫等细小的生物。比与粗物同一处所，量因等故。这个比呢，就是指不容易看见的小水虫等细物。这个粗物呢，就是指容易见到的水。小水虫和水是在同一个处所，如果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则在同一个处所的小水虫的体量和水的体量就应该相同。既然二者的体量相同，我们用肉眼能够很容易见到水，那同样的也就应该用肉眼很容易的见到小水虫。如果要说小水虫跟水的体量是不同的话，那么作为外境的水就可以分成有虫的处所跟没有虫的处所的差别项。而外境如果有差别项的话，那这个外境的体性就应该是多而不是一了。所以你如果持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那么小水虫的体量就应该跟水的体量相同，那能容易见到水就应该容易见到小水虫。那么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七项第五难。所依之境既是一物，能依水虫应无小者。所依之境呢就是水，既是一物，水的体性呢如果依照汝中所执的话，它是一体的，则能依住在水中的水虫 就应该没有小而不可见者，应该很容易看见。以小虫与出大物，依意所依，变所依故，能依所依，量皆等故。这个出大物呢，就是指水。以小水虫与出大的这个外境的水，同依在一个处所。如果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则小水虫和水都是同一体的，而且都是遍满所依的处所的，并且呢，能依的小水虫和所依的水的体量也都应该相等。所以有以上两种原因，能够知道肉眼能够见到水，肉眼也应该能够见到水虫。所以呢，没有小而不可见的水虫，这个是一种解说。那另一种解说呢，这个粗大物呢，就是指水中可见的粗大物体，如树叶的。以小水虫与粗大物同一于水的处所。那么如果外境水的体性是一的话，那么小水虫的体与粗大物的物体都应该遍满所依的水处，并且呢，能依的水虫与这个粗大物还有所依的水，这三者的体量皆应该相等。那由此故知，小水虫应该如粗大物，容易可见。那么以第一种解释比较好，因为如果说水中有小水虫还有粗大物体的话，那么就有什么，这外境就已经成多体了。就论说言，最细水虫与大色同，因不可见。就论说言，这个就论就是指大圣唯识论里面的论文说呢，最细水虫与大色同，因不可见。查阅这个大正藏大圣唯识论，这个因字呢，因不可见的因字应该是无字，那么这个色同呢，应该是同色，所以真正的论文应该是最细水虫与大同色，无不可见异。那么现在解释这个旧论的论文的意思，这个大就是指粗大物，如果执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则水中的最细水虫和粗大物是同一个形量的色法。那既然大小体量相同，那大物容易可见，那么最细的水虫呢，也无不可见，应该容易可以见到。比颜色者即形量色，比旧论的论文中的色，就是指色法物体的形象跟它的体量。若小水虫不变所依，量不等故，可见细者所依不变，故非是依。如果要安立小水虫并不变满所依之水处，由于小水虫与粗大物体量不相等的缘故，如此则可见的粗大物和细小的水虫都不遍满所依的水处，故知外境的体相不是一体。因为所依的水处的外境可分为小水虫所暂住的处跟粗大物所暂住处以及未被它们所暂住处的差别相。既然外境有差别相，那么外境的体性就应该是多而不是一了。因力量言中，小水虫等依无隔水，能依因等所依之量，因执所依依故，欲犹如无隔一波之家，依所依色。因力量言就是可以按力比量来分析中。小水虫等依无隔水，能依因等 所依之量，安立这个中义。小水虫等物呢，是依住在体现是一的没有隔障的水中，则能依的小水虫等物体，它的体量应该相等于所依的水的体量。因执所依依故，原因是汝中执着所依的外境的体性是一体，如果能依的小水虫体量不等于所依水境的体量，则所依之水即可以被分成为小水虫暂住处与没有被暂住处。那么外境之水既然能够分成二处，则外境的体性应该是多而不是一。欲犹如无隔亦颇之家一所依色，来举例说明。颇之家呢，就是玻璃的意思。所依色呢，就是玻璃的颜色。譬如有一块黄色的玻璃，玻璃本身没有隔障，而所依的黄色呢，也遍满玻璃的字体，所以我们会觉知呢，这一块黄色的玻璃是一个整体的。那么如果这个黄色不遍满玻璃的字体，那么玻璃就可以分成黄色的玻璃及不是黄色的玻璃处，那这个玻璃就可以分成二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知玻璃是两个体性合起来的，它是多体而不是一体了。但是在世间我们现见这个小水虫和所依水的体量是不相等的，所以能够知道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是不合理的。又因量言中小水虫等依无隔水因不难见，因执水依故欲如无隔水，又因量言也可以这样子的安立比量。中小水虫等依无隔水因不难见，安立中义，依住在没有隔障的水中的细小水虫，应该我们的肉眼并不难看见它。因执水依故，原因是汝中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所以呢，所依的水境它的体性是一。如果水境的体性是一体的，则水中虫的体量应该等同于所依水境的体量，那肉眼就应该容易看见所依的水相，当然肉眼也容易看见体量相等的小水虫的形象。如果要说小水虫的体量不等于所依水的体量，则所依的水境可分成水虫所暂住处跟非暂住处。所依的水境如果可以分成二处，就可以知道所依的水境的体性是多而不是一。欲如无隔水，那么举诸譬喻，就如同没有隔障的水境容易被肉眼看见，则体量相同的小水虫也应该容易被肉眼看见。但是世间限量，肉眼难见小水虫等物，所以知道呢，汝中所执外境体性是一，并不合理。始终如前所说比量，论文记引，唯抢思维，施设安立。在这个第五难中，数记安立了两个比量。从二十论的论文的文字呢，没有明白的显示这两个比量，但是论文中的文意是隐含了这个比量的。那必须学者呢，要强加思维呢，才能够施设安立这个比量。 于中阴郁皆遮过失，恐闻繁广不能具名，善阴明者自当详细。那么这两个比例量所安立的中阴郁都遮浅了外道或者外中所执着这个外境体性是一的过失，要仔细说明呢，恐怕需要很长篇的文章来说明。那这里的文很短，不能完全说明。但是熟悉阴明的学者呢，从这两个比量呢，就能够详细的了知外中的过失。然或不需作其比量，准论但以道理真知，亦不为例。然而或许呢，也不需要施设安立前面这两个比量，就如同论文一样，直接以道理来破斥外中的妄执，这个也是符合正理的。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窥基法师很谦虚，他为学者安立了比量说明，又不肯居功，所以呢到后面还把论文推高，这就是大家风范。所以这个论文解说第十四颂五种难问到此呢就解说了完毕。下面是正量部的转就，看论文。若为由相此彼差别，即成别物，不由于意。根三呢，第十四颂正破外道，摄破小圣，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心三破彼就，破斥正量部的转就。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人一续正量部转就。先说明正量部的转就的意义。若为由相此彼差别，即成别物，不由于意。前面论主呢以五种难问破斥了外中执着外境体一的妄执，于是正量部呢提出了转就，说在这个没有隔障的眼所行境本来应该是一体的，但是呢在眼所行的境界有些处所由于有了彼此差别相的不同，那这些有差别相不同的处所就成为别体了，但是在没有差别相的眼所行境呢仍然是一体的。那么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八项详细的解释。未见如前五意破一，遂作是意，亦非无隔眼所行境，体皆是一物。这个外中见论主前面呢以五种问难意破斥了执着外境体性是一的见解，于是呢又转就说并非是所有没有隔障的眼根所行的外境它的体性都是一物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有彼地相，此相彼马处有差别，即成此彼二处地别。由于彼外境地的相貌，那么在这个地上呢，有此相所占据的处所，还有呢彼马所占据的处所。此相占据的处所跟彼马占据的处所是有不同的差别相的，于是造成了此处地方跟彼处地方的两处地方的差别相。如是四足处各差别，地即成四。那么如果这样再分析的话，象与马各有四个角，那么其四足所在的处所呢又个别不同，所以这样一个象所占据的处所或者一个马所占据的处所因为四个足不同的差别又可以分成四份，不同的四份。一体之下东西有殊，其地即异。那么再分析 一个主体之下的地方又可以分成东边跟西边的差别项，所以呢，一族之地呢又有东地跟西地的别异项出现，不由异义。所以因为差别项不同，那么外境地项的体性呢也有差别，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是因为差别项不同的原因，所以体性也出现了变化。所于无格眼所行境名为一物，那么在这些差别项之外所余下来其他没有差别项的地方，没有格障的眼根所行的境界仍然可以说是一体的。有格不及遂及成多，那么因为诸根所行的境界，有的境界有格障而为眼根所不及处，因此差别相的外境呢就成为多体了。譬如相处跟马处，外境被相与马所格障，那么眼根就不及这个相马所占据的这个地的地方，则相处与马处由于相马的差别相就成为多体。故我中中无前五失，所以在我中义中呢就没有论主所说的五种过失。这个是正量部的转就义。我们看下面论文。则定应许此差别物辗转分析成多其为。新三破比就能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论主破正量部的转就。外道原本的妄执是没有格障的外境，它的体性是一的，那么被论主呢破斥之后，正量部又转就认为呢，原来应该是一体的外境，但是在有了差别相的地方，由于相有差别，所以所在处所就成为了多体。那么剩下来其余没有格障处的境界呢仍然是一体的，那论主呢就从他这一个观点来破斥他。则定应许此差别物辗转分析成多即为，原本所知为一体的外境可以由于差别相而转变它的体性，而这些差别相又可以从大至小辗转分析成为众多的极为，那么也就是说一体的外境可以变成多体的外境了。那么执着有实有众多极为的体性的妄执呢，我们在前面已经破斥过了，由此可知呢，世间并没有汝中所执的实有一体的外境存在。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九项，若由相故，此彼差别，其体各一。如果如同你正量部的转就所说，原本一体的外境，由于此物与彼物的差别相的不同，那么外境相的体性就有了此处与彼处个别不同的体性，则汝定应许汝所执此差别物体是一者，又以觉慧辗转分析或多即为，都无一物。如此呢，则汝中决定应该允许前面由差别相而有的独一自体的此差别物处呢，又可以依第六识的觉慧从大至小的来辗转分析，最后呢成为众多的即为，而都没有常而不变独一实体的境界。怎么说呢，如马住处名为一物，四足各异，地极成四，如日于足东西方异，于东西方多百千分，如是至细成多即为， 这个是举例说明如何由一个字体辗转从大至小，分析成众多极微。如马住处名为一物，譬如有马，一个马安住的地方的差别像，而假名安立为马所在处的一个物体。四足各异，地级成四。那么再分析马的四个足各有不同的足安足处，于是马安住的处所的地方呢，就可以分成四份。足安足处，如是于足东西方异。那么如此再分析，在一足的安立处呢，又可以分成足的东处与足的西处两个相异的地方，于东西方多百千分。那么这个在足的东方或者是足的西方又可以辗转分析，渐渐成为众多至上百上千个小部分，如是至细成多极微。那这些小部分又再辗转分析到最细微处，就成为众多的极微处了。那么既然是众多极微，就是多体，那它的过失呢，前面已经破斥过了。是故世间无定实有唯一物者，那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知道，在世间所有的外境，没有一个决定实有唯一体性的物体存在。因为照你正量部所说，外境都可以由一体分析成多体，既然可以分析成多体，当然就不是实有唯一体性的外境了，它只要有差别相在，就可以变成另外的体性存在。故如等计皆数妄情虚所施设，所以呢，你外道小圣所计执的实有一体的外境，都是有情心中虚妄分别所施设安立的，并不合于正理实相。那么第十四颂呢，讲解到这里讲解完毕。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以变即为非一实物，是则离世言等色等，若根若尽皆不得成。物三呢，后有五颂反破外人，外境非实有，故知唯有事呢，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己三总结不成，显归为事。那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更一总结不成。以变即为非一实物，从前面的第十颂到这个第十四颂，论主破斥了外境实有一体与外境实有众多极微字体都不合正理，所以知道外道小圣的计执是错误的。是则离世眼等色等，若根若尽皆不得成。那么外道小圣执着眼耳鼻舌身五根与色身香味触五尘境，是由众多实有极微聚合而成的。那现在已经知道能聚合的实有极微是根本不存在的，则所聚合而成的实体的五根五尘也是不可得的。那么五根五境到底是从何而来呢？那就只有由事转变而来了。再看下面的论文。由此善成唯有事意，三总结不成，显归为事，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显归为事。由此善成唯有事意，既然远离心事，没有五根与五尘境的实有字体，所以知道呢，根与境 都是由心事转变升起的依他起性的原生法。那么在大圣唯识中，不离世的十色处是依他原生法，是允许存在的，所以呢唯识义是可以成立的。又对于外道与小圣，对于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根与境，在《成唯识论》的第一卷的述记跟疏解中呢，就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那么丁一破小圣外道四世难尽无却真实尽时，这一大科共有十四颂，到这里都讲解完毕了。你把丁一这一大课讲解完了，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诸法由量勘定有无，一切量中现量为圣。若无外境，您有此觉，我今现证如是境耶？丙二呢，世外所征广破外执，共分成七科，这个是第二科。丁二，世外人难现量正尽有，反破一持执。那这一科又分成两科，这个论文是第一科。物一，世外难现量正尽有，即论主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即一先续外难，先说明外人的疑难。那这个是正量部跟萨婆多部等外小升起这个疑难。诸法由量勘定有无，一切量中现量为圣。我们心是对外境的觉知，有正确与错误的两种状况。那么正确的了知称为量，错误的了知称为非量。那么诸法由量勘定有无，一切法呢必须由于对法正确的了知，才能够正确的判断出来诸法是有体性还是无体性的。一切量中现量为圣，对诸法正确了知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限量、比量、圣言量三种。那么第二类呢，是将圣言量设属于限量，所以成为限量与比量二种。那么这两种分类法中呢，都以限量最为殊胜。看讲义十四的第一项，勘定者贬量也。勘是贬或消的意思，诸法没有体相的，由限量、比量、圣言量这三量消贬，而能够证知它是没有自体的，所以能够无而知无。例如遍计所知性是没有的。那么定呢，这个勘定的定呢，是量或成的意思。诸法有体相的，由三量呢能够量成，而能证知有体性的诸法它不是没有的，所以有而知有。例如呢，依他起跟圆成实性。言诸法者即是所量，而一切有漏无漏诸法都是三量所要度量了知的境界。一切有漏无漏诸法由三二量开准有无， 一切的有漏无漏诸法都是由三量现量彼量圣言量，或者是由二量把这个圣言量摄入现量中，就成为现量跟彼量这二量，由三量或者由二量呢来判定他们是有体相或者是没有体相的。两者量度如以尺丈量棱颈等，尺为能量棱等所量，知其量数，视其量果。量呢又有量度长短的意思，譬如用尺来丈量棱跟颈等部匹的长度，这个棱呢是精细薄华的丝织品，那这个锦呢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用尺来丈量棱跟锦的长度。那这个尺呢是能量的器具，棱等布匹呢是所量的物品，那经过尺的丈量之后就能够知道物匹所量得的尺寸数量的结果，那这个称为量果。诸心心所缘诸法时说有四分，在心心所法缘虑诸法为境界的时候，心心所法各有四分，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跟正自证分，而这四分之间呢互相量度的关系也有四种，那么这个就是以护法的四分说为争议了。在这里讨论一见分能量相分所量自证量果，第一种量度关系是见分缘虑相分的时候，那么见分是能量，相分是所量，而自证分是能够知道见分去量相分的结果的量果。二如是自证缘见分时，见分所量自证能量证自证为量果。第二种量度的关系呢是在自证分去缘虑见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见分是所量，自证分是能量，而证自证分呢是能够知道结果的量果。三如证自证缘自证时，自证所量证自证分为其能量，则此自证亦为良果，能反缘故。这第三种量度关系是当证自证分缘虑自证分的时候，则自证分是所量，而证自证分是能量，而能知道所量结果的是自证分为良果。为什么自证分能够知道所量的结果呢？因为自证分也能够反缘正自证分，就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是互相缘虑的。四若以第三缘第四时，第四所量第三能量，其第四分即为良果，能反缘故。第四种量度关系呢是在第三自证分缘虑第四正自证分时，则正自证分是所量，自证分是能量，而量果呢是第四的正自证分，因为自证分跟正自证分能够互相缘虑，所以能够互相作为能量所量及量果。那么为什么见分不可以呢？是因为见分只有向外缘相分的能力，而见分没有反向内缘第三及第四分的能力，见分不能缘自证分也不能缘正自证分，它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见分不能作为良果。而相分呢，是没有缘虑的能力的，所以相分也不能作为良果，也不能作为能量。成我以前，古内外道，大小圣师皆说三量：一限量，二比量，三圣言量。那么在成罗论师以前称为古学，佛教中的宗派称为内道，不是佛教的宗派呢称为外道。那么内道中呢，无论是大圣小圣的各派，皆依三量判定诸法有无。三量分别是：第一限量，第二比量，第三圣言量。经一梵音云：阿佛多阿吉摩，此云至教。那么这里是先解释一下这个至教量。圣言量是以前翻译经论时的用词，现在呢依照印度的梵音音译是阿佛多阿吉摩。那在这个唐朝的这个地方呢，意义是至教的意思。至教量者，非得但圣者，说明为至教。但是世间言无差二，可信则语，皆至教量。系至理故，合实事故，如八余品，四圣言等。至教量呢，一般是依自宗证入圣道者所说的言教为量。那么现在定义呢，至教量除了圣者的言教之外，也包含了世间契合道理、符合事实、不违反经验法则的可信的言教，譬如呢八余品及四圣言等。这个八余品呢，在诚实论里头有个八余品。那么这个八余品就分成四正语跟四邪语，共八种语义。详细呢可以参考诚实论的第十四卷。那么四圣言呢，是第一见言见，不见言不见。你看见的你就照你看见的说，没有看见的你就说你没看见，这个是一圣言。那第二个是闻言闻，不闻言不闻。第三个觉言觉，不觉言不觉。第四个知言知，不知言不知，这个称为四圣言。但是也有的地方呢，就把这个四圣言说是八余品，因为它这里头有见言见，不见言不见，这就两语了。闻言闻，不闻言不闻，又是两语。觉言觉，不觉言不觉。知言知，不知言不知，就变成八语。那么如果这样是八语品的话，什么是四圣言呢？就是只取其中的见言见，还有闻言闻，觉言觉，知言知，就称为四圣言，也可以这样的分类。言比量者，比复量度，名为比量，即以众相而观于意，原此意志名为比量。比复量度名为比量。那么依据已知的经验，透过语言概念的分析，推比量度未知事物的正确知识，称为比量。如果推度错误了，就称为非量。所以比量它是依照语言概念的分析而出来的。即以众相而观于意，以对事物相貌共同的认知概念而观察推度正确的事意。譬如我们见到山上有烟升起，又闻到烟味， 那么就有火在燃烧的时候会有烟升起，会有烟的味道的，已知的这个共相概念就推度出说现在山上有火在燃烧的事宜。那如果这个推度是正确的就称为比量，那如果这个推度错了就称为非量，这个是比量的解释。言限量者诸部说义。那么对于限量，内道外道的各部派有不同的学说。小圣五种，小圣部派有五种学说，对于限量有五种学说。一切有部里头有事有、法救、妙音三种学说。那么正量部跟经部各有一种学说，所以有五种学说。一，且萨婆多用事有说，以根明见，根体是限量，以显现意是根意故，此能量尽，故名限量。一切有部的事有论师认为，眼等五根是能见，所以呢，五根的体性是属于限量，因为呢，五根有显现境界的作用，此五根能够显现并且了知所知的境界，所以称为限量。这个是事有的意见。二，法救说事明见，能量尽故事明限量。法救也是一切有部的论师，我们前面讲他就是大德，他认为眼等五事是能见，因为五事能够认知外境，所以五事是限量。这个是法救的意见。所以从这里看，事有应该是属于根见派，法救是属于事见派。三，妙音慧明见，能量法胜慧明限量。有部的妙音论师呢认为智慧是能见，能够了知诸法的智慧非常殊胜，所以这个智慧它才是限量。这是第三种意见。四，正量部说心心所法和合明见，心心所法和明限量。这个正量部的论师认为，由于心法要和心所法和合，然后才能升起能见的作用，因此心法和心所法和合而能认识诸法，这个称为限量。五，经部师说根是和合，假名为见，假能量尽，假名限量。经部论师认为，在根是和合所生的作用上面，安立假名称为能见，也就假借着此能见能认识所知境，而假名安立为限量。以上呢是小圣的五种学说。外道二种，外道中呢圣论师跟术论师呢各有一种学说。一，废世史家得聚义中绝为限量。圣论师呢在他所安立的六聚义中呢，他施设安立的得聚，得聚就是万有实体的性质。那么在这个得聚中呢有一个称为绝，这个绝是限量，这个是圣论师的安立。二，术论师说十一根中五根是限量，若归于本自性是限量。那么术论师安立二十五谛，这二十五谛呢，第一个是神我，由神我生出自性等其他二十四谛。 而这个神我呢，是常觉明了，它是常住不灭的，它摄受诸法。所以呢，神我是常，是一，是万法生起的因，万法是由神我所生。神我呢，也是万法归于涅槃之因。自信呢，升起了其他的23地，那这其余的23地中间有11根，这11根呢，就是五支根、五作业根，还有一个心根。那这11根中的五支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是限量。那这个五支根是因为是由自信所生出来的，所以呢，把这五支根呢归于根本，它是自信所生，所以五支根是限量呢，其实就是自信是限量。这个神我跟自信的关系呢，就好像神我就像这个不能走动的跛子，那自信呢，就像是看不见的瞎子。那跛者呢，他不能走动，但是呢，他能见，他能指挥瞎子活动。瞎子看不见，但是他能活动，他只要听跛者的命令呢，他就能活动。所以这个跛子跟瞎子两者配合，就能够做出种种有智慧的活动，就能够生出万法来。神我不能动，但是他有智慧的作用，自信听命于神我而能够活动。所以呢，其他的23地的根本就是由自信开展而出，所以说若归于本，自信是限量。详细呢，可以参考经70论，它有详细的解说数论师的理论。大圣四种，大圣唯识中有四种学说。大圣是说根名为现，依法属住如根五义胜于故，然是色法不能量尽。在大圣唯识论是说呢，五根可以提供一，第一项一，二发，三属，四住，五如，五种殊胜的助力帮助五事升起。虽然五根具有现的意义，但是五根是色法，不能够认知所对的境界，所以五根不具有量的意义，因此五根不是限量。那我们现在略微解说根的五义。第一个一义，五事必须依托于五根才能够升起活动，五事并且要依于根的力量才能够圆律所相应的境界，所以呢，五事是依根之事，要依根五事才能活动，才能去圆律境界，这个叫做一义。第二个发义，五根有引发五事的作用，根的健全与根的毁损也跟事的敏锐与暗钝有关联。譬如眼根健全，那么眼事就敏锐，眼根受损，譬如近视眼或者飞蚊症等，那么眼事也会变得暗钝或者错乱。所以呢，五事是根所发事，这个是八义。第三项是属义，只要所依根不坏，五事就随时可以依着五根升起活动，跟所缘境不一样。五事的所缘境有的时候会间断，所以根的种子跟境的种子相比，根的种子对于事的种子升起现行的力量的帮助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五事是属根之事，这个是属义。 四注意是五事升起，对于五根也有帮助或者是损害的作用。譬如说五事领受快乐的境界，那么对于五根就有所注意。一般我们常说要多看绿色的景物，多看绿色的景物呢，这个眼视呢会有乐受，就能够帮助眼根健康。同样的呢，当五事领受过多的刺激的外境的话，也会受损。譬如说眼视有苦受，眼根也会受到损害。在这个强光闪烁的照耀之下呢，你的眼视会有苦受，这个时候眼根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呢，五事是助根之事，这个是注意。第五个是如意，五事所行的境界是如同五根所行的境界，具有相似的性质。譬如眼根行于蓝色的境界，则依眼根升起的眼视也一定是圆律蓝色的境界，不会圆到别的境界去了，就如同眼根一样。所以呢，五事是如根之事，这个是如意。那么五根具有此五意，所以帮助升起五事比其余的因素呢要殊胜。再看下面的文，唯心心所能量度故，心心所法正是量体，一线之量名为限量。五根是色法，不能量度，所以不能说是限量。而五事的心王跟相应的心所法具有能量度的功用，所以呢可以是限量。而且呢，五事的心所法呢正是限量的字体。但是五事要作为限量呢，又必须要具有现在、显现、现前三个条件才是限量。第一个呢，在时间上说必须是现在法，不能是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因为过去法已经灭去了，没有字体了，未来法还没有升起，也没有字体，所以不能是限量。所以只有现在法才可能是限量。第二个呢，是在所量的对象上面说，这个所量的对象呢必须是现行位而显现在前所可以认识的对象，这个才是限量。所以在一法还没升起的时候，在种子位它不是限量，或者是这一法呢它被什么被遮蔽了，被隐藏了，没有办法显现在我们之前，那这个不是限量。第三个是在能所量的上面来说，能量的心和所量的境都是现前存在，心行于境上才能是限量。这是第三个一能所量说。那么一指这三个现在显现现前之量，假名称为限量。一若无着以前，但说二分，唯一见分为限量体。大圣里头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在无着菩萨的时候，一见相二分说呢，解释心心所法。那这个能量度的见分是限量的体性。二无着以后，成罗菩萨立三分者，见自证分为限量体。大圣第二种说法，是从成罗菩萨安立了三分说后，见分与自证分都有能量度的功能，所以见分与自证分都是限量的字体。三护法以后，见分自证证自证分为限量体。第三种说法是护法菩萨安立了四分说以后，那么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都有能量的功能，因此都是限量的字体。四安慧 诸事虽皆有值，然无随念嫉妒分别，明现取尽，名为限量。第四种说法是安慧的一分说。安慧菩萨认为八事都是有妄执的，我们这个在讲义四的图五呢已经讲解过了。那么前五事呢，只有自信分别，而没有随念分别与嫉妒分别。这个自信分别的自信呢，就是指所缘境的自体相。能缘的事，轻取现前所缘境的自体，得到所缘境的自相，这个称为自信分别，这是限量。在这个时候呢，是没有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名字？这个是什么功能等等的，依着假名而做的分别啊，没有这些分别，只是取得所缘境的自体相。那么安慧的一分说，唯有事的自证分是依他起的事体，那么限量体当然也就是这个无事的自证分了。无漏皆限量，如说善等性。无漏的心性说法都是限量，根本之原律真如，后得自缘依他起的事相，而不做试念。在这个时候呢，没有这种念头，此是真如，此是为是，没有说这个叫做真如，这个叫做什么事，没有这些名言。但行于意，只是行于这个自体相上面，所以都是限量。这样说呢，并不是说后得之不能做种种分别。这个佛菩萨呢，也安立假名为众生说法，所以他可以做分别的。如说善等性，就如同说无漏法都是善法一样，无漏法自性没有颠倒，又能够对治颠倒法，所以说它是善法。那这个善等性的等字呢，就是无记法，远离烦恼是无漏法。那么一切远离烦恼的善性与无记性的心心所法，与其升起时所依的色根，所云的色境，也都是涉属于无漏法。但是并不表示无漏的心心所法它不能思维众生所造的种种恶行的染污法。所以无漏皆限量，如说善等性，这个意思。小圣有五，外道有二，大圣有四，合有十一种出限量体，往如余处，此略显示。那么如同前面所说，小圣有五种，外道有两种，大圣有四种，共计有十一种学说，说明限量的字体。那这里只是略为解说，详细的广说呢，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经七十论》还有《成唯识论》。成挪以后，其圣言量摄入此中，此体除此外更无故，如因明书。成挪呢，将圣言量归摄于限量中，因为圣言量是由圣者智慧限量所证，再依限量所证来安立名言，为教化众生而说，所以圣言量的字体也是限证量。除了这个限证量之外呢，圣言量更无字体。成挪呢有因明正理门论的著作，藏经中有因明书可以作为参考。那么在玄奘法师著作的《大唐西域记》也有一个关于成挪菩萨作因明论的故事。成挪菩萨呢，他的智慧很高，愿力很大，慧力深固，他非常怜悯呢，在佛进入涅槃以后，这个世间的人无所依止，所以他想要弘扬圣教。那么成挪菩萨他认为，因明学如果运用在学习圣教中，能够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可是呢， 一门论点中所述说的道理非常的广大，并且呢，在一门的论点中呢，所用的语文非常的艰深，人们都看不懂，所以学习的人呢，就不容易学通而成就，最后呢，就是虚作其功了。所以陈罗菩萨呢，就进入了山里的极静处，研究著述这个音名。那么他在山中研究著述这个音名的时候呢，他时常进入禅定来做这个论。那他在入定的时候呢，就放大光明，就在黑暗中呢，黑夜里头呢，那边就有光出现，山林里就有光出现，就引起了国王的注意。那这个国王呢，就会错意了，他以为呢，陈罗是进入了金刚定。那么要进入这个金刚预定呢，就是要什么？要证果了，要证果位了。那国王就很高兴，所以他就赶快去请陈罗呢证这个小圣的无学果。那陈罗就说：“我入定是观察经书的义理，然后呢再来著作解说。而且呢，我所希望证的是大圣的佛果，并没有意愿去求小圣的无学的果位。”那国王说呢：“这阿罗汉的无生之果是大家大众都敬仰期望的事情，能够断除三界的烦恼欲，得到宿命明、天眼明及漏尽明，这是非常吉祥的大事，还是请你赶快证入果位吧。”那国王这样说呢，陈罗听了心中也很欢喜，于是他就想要顺从国王的意思呢，证无学果，证这个小圣的无学果。这个时候呢，就有妙吉祥菩萨知道，妙吉祥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觉得可惜，就他证小果可惜，所以呢，就到他旁边弹指警戒他，说，然后说，可惜啊，为什么为了顺从这个人狭劣的愿望，而弃舍你成佛的广大的心呢？又为什么为了你独善之心而舍去了救济众生的胸怀呢？就跟他说这个话。那陈罗菩萨听了以后呢，就尽受这个妙吉祥菩萨的教导，就不证无学，那么专精的思维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这个音名的著作。有这个故事。今者世亲说有三量，故论说言，一切量中现量为圣，取现境故，正自相故，大小二圣，外道内道，皆共许耳。故今总序，贬义诸量，现量胜余。那么现在呢，唯识二十论是世亲菩萨的著作，在这个时候呢，仍然通说圣言量、现量、比量三量，所以论文中说一切量中现量为圣。因为现量是能量心取现前进，而亲证诸有为法的自相，所以内道里的大小二圣跟外道都共许现量是最为殊胜的。那么内外道是不共许圣言量的，因为内道跟外道的证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外道小圣在此提出疑难的时候呢，先要统一见解，大家都要认同三量之中以现量最胜，其他的两个量不及现量。我们再看论文，若无外境，您有此觉，我今现证，如是境耶？在确认了大家共许现量最为殊胜之后， 那这个外道跟小圣就正式的提出疑难了。如果没有实有的外境，为什么当我们接触外境的时候会有限量的知觉，我现在亲证如此的外境呢？那么既然三量中以限量最胜，我这种觉知外境有的限量会应该是判定诸法有无中最殊胜的，所以应该知道实有外境。他们提出这个疑难，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二项。如是人言，我今见色乃至处处，若无世外十色等境，名有此觉。就如同世间人所说的，我现在眼能见色，耳能闻声，鼻能嗅香，舌能尝味，身能处处。如果外境是心事所变现的，那么我就应该觉知它是心所变现的。可是现在见闻之后，心中却觉得这些外境是离心而另有自体，所以如果不是离开心事之外，外境另外实有自体，我怎么会升起这种觉知心呢？我今现证如是色等，此觉既非无，外色等定有。我现在现前证知离心之外另有色等外境，既然我的觉知是有的，所以知道离心的色等外境决定是有的。总言觉者，心心所法之一名也。今此言觉，为限量智，非唯识慧。一般统称觉字的意思，就是心心所法的另外一个名称。但是此处论文的觉字，是表示限量智的意思。这个慧心所呢，它包含了比量慧，还有限量慧。即使是判断错误的非量，也有慧心所。那这里的觉字呢，只是包含了慧心所中的限量慧这一部分。因名者说言，正智者心心所法之总名矣。故旧论云，如此正智云何得起？唯识二十论翻成觉字，那么在旧论大圣唯识论中呢，把它翻译成正智。所以二十论书记中要表示翻成觉或翻成正智的翻译都很合适。在因名学中呢，正智是心心所法的总名，就好像如同觉字啊，一般也用来全表心心所法。那么在大圣唯识论中的用文，如此正智云何得起的正智呢，也如同二十论中的觉字，是要全显限量智的意思。所以这个新论旧论分别用觉或用正智，都是表示是限量智的意思。成唯识中亦有此难，色等外境分明现证，限量所得，名波为无。这个是借用成唯识论证明觉和正智，解释为限量智是没有错误的。在成唯识论的卷七中也有相似的难问，论文说色等外境是前五识分明现证，亦是限量所得真实境界，怎么能说没有真实自体呢？那么分明现证限量所得也是表示是限量智的意思。下面的论文，此证不成。物一是外难限量证尽有，即论主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即二论主破执，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总非，此证不成。论主先完全否定外人所提的问难中所说 我今现证如是境的觉知，并不能成立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论证。颂曰：现觉如梦等，以起现觉时，见即尽已无，允许有限量。己二论主破执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根二别破，分别破斥怪人的疑难，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心一举第十五颂，论主要以第十五颂破斥外人的问难。第十五颂的初句论文，现觉如梦等是破金布施。颂文的下三句，它破两类小乘学说。第一类是正量部等非刹挪论者的学说，第二类是破斥一切有部等刹挪论者的学说。我们把刹挪论跟非刹挪论稍微解释一下。正量部等认为心心所法等是刹挪之间念念生灭的，但是呢，色法跟香等法的泄灭必须要等待因缘，所以呢，在等待因缘的这一类法，在因缘没有具足的时候，它可以暂住不灭，等到灭缘具足，然后它才泄灭。所以对这一宗来讲，并非是所有法都是刹挪生灭，所以他们称为非刹挪论者。颂文下三句对于正量部应该是这样才对，以起现觉时，见已无，宁许有限量。因为他们认为净可以暂住，不是刹挪灭的，所以呢，见即净已无的净已无，要没有，要消掉，所以就要把即净这两个字消除，变成见已无。这个是非刹挪论者。那么一切有部等认为，不论心心所法的见及他所对的净，都是刹挪念念生灭的，所以一切法都是刹挪生灭，所以他们称为刹挪论者。那么下三句的颂文对他们就是：以起现觉时，见即尽已无，宁许有限量，不必改变。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十四这个第二页，我们这大圣四种说明到，什么是在几位大师对于这个限量体的一个分别。那么在我们这个修学这个唯识当中，我们对于这个限量比量是一样，但我们重点是说，我们要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比量制。好，那这些我们这个限量，这可能都是含有这个，片计所值的这个部分。哦，那不能有如世尊现证诸法的真实。哦，他所这个限量是属于一种瑜伽限量。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去立这个，这个对于这个限量体，何者是一个限量体，它的一个，就一个分界啊，它这样子的一个分界的一个目的是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他们四种分界的目的？ 对，他就是说他们要立这个是限量体啊，比如说见分，那有的是见分加 治政分，那有这个护法，这还加了一个政治政分哈。那这些限量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还没有现身诸法真如的时候，它都还夹带的有一种这个骗计所执的这种现象。那还做这样子一个分野，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什么东西？ 是。他现在这里讲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安立限量的话，什么是限量体？因为心心所法是属于色法是不能够量尽，所以心心所法是属于能量的，所以心心所法是限量，是唯一有内有，就是心心所法。那么心心所法如果分成二分的话，那相分它不是能量的，见分是能量的，所以如果要有限量的话，就一定是见分是属于限量体。当然它也可能量错，量错就不是属于限量，它就属于非量，它也可以做比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要是限量的话呢，限量体一定是见分，对，它是这个意思。那同样的三分说，如果是限量的话呢，那限量体一定是见分或者自证分。四分的话呢，如果是限量的话呢，一定是见分、自证分、正知分、正分为限量体，因为相分是不可能的。那它是这个意思。那在安慧的话呢，就只有一个自证分，其他都是遍计所执，它是依他起。所以呢，如果是有限量的话呢，一定是自证分它为限量的字体。那他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那至于我们现在的限量，世间限量是有偏差的，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如果照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八世皆有执，一个是前五世跟八世是无执的这种说法的话，他还是安立世间限量呢，它适合是有虚妄性的，可是虚妄性是我们世间共许的一些事情，所以它在依着这个世间限量还是可以做一些判断的功用存在。所以在这推论出来的时候，如果跟世间限量有不符合的时候，那么这个比量可能就会有问题，它做一个判断的标准。那是这样讲。那初世间的限量呢，那个是圣人的境界。那么我们是不知道的，那圣人就把它变成圣言量。那么它也可以是限量色。那圣言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中间讲到的，外道不承认。在我们内道中，那大家承认，佛菩萨说的是可以作为依据的。那外道不承认的时候呢，你要跟外道辩论的时候，就不能拿来作为供许的标准，所以有这个问题存在。那跟外道要辩论的时候呢，就只好用什么，用世间限量跟比量来作为工具。大概是这样子。没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之前有提到那个极为齁，就是因为大圣他说他是觉慧分析，所以是有大细小。但是那个在跟之前在跟小圣讨论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因为小圣他们是执着有实体性，但是他们把这个极为安立做，它是因为它是最小，然后 它是没有办法看见的东西。其中又分为有方分跟没有方分，就是不同的部派有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因为可是他们都同意说能构成即为可以构成那个阿耨色，它是可以被三类有情看见的。那这边就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当初我们如果是论主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论主是同意这个阿耨色的构成吗？还是因为我们在破它根本即为不存在，所以阿耨色跟俱舍的心形成也不存在，相对的也不存在的。 你要认为有即为合成的俱舍，这个论主是不同意的，因为俱舍是由心识变出来，这是论主同意的。那在前面他要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就要依照他们的理论来破斥他们。你要举出他理论中不合理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讨论当中，并不代表说我跟你讨论用你同样的话语就代表我同意你的理论，因为我不跟你说同样的话语我们就不能沟通嘛，所以我们要用说同样的话。那说同样的话呢，你安立即为看不见，然后呢七个即为合成阿耨色，然后可以是最小的可见的俱舍，你这样安立，那我就先依照你的安立来推，推到最后不合，好，那就证明你的理论有错，是这样子。 因为因为这个问题产生是自己在想那个即为的情形，就是自己在想，因为阿耨色是由七个看不见的即为构成，就是中间一个，然后四方各两个，然后它的长宽高就是三个即为。问题是那个当你想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会看到是方块方块方块组成，可是那三分之一你是看不到，然后当他们放在一起却看得到，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阿耨色就这个模型就显然有问题。 你如果画透视图的话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你因为没有画透视图，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当然会看不到，因为你画的是有方分，你既然画出来当然就是有方分，无方分的东西你画不出来嘛，对吧？ 嗯，对， 所以你不可能画出没有方分的东西，所以你画的东西一定是有方分。那有方分你在画的时候它就是什么，有占这个体，有占处所，那占到前面这个处所，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就会遮到你另外一方面的你要画的东西，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画透视图的话就可以画出来，你就可以看到。 但是之前不是有提到概念，就是说即为必须要跟这个我们世间这个物体像柱子这样有影子，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是啊，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我这样只是在讲画图，而不是在讲说它呢，因为它是有方分的，所以呢你这个太阳光照过来的时候它就应该什么有阴影存在。 然后可是那个即为他们又安立成看不见，看不见然后它有阴影存在，那个阴影也 你不能把它合起来讲，它是有方分的它就是这个阴影存在，然后无方分的它的存在又有问题，所以它在破斥的时候你要看它是破斥哪一步，不是说一个例子可以破斥所有的各部派的学说，他没这么讲。他只说你的学说这样，那我提出这个问题来，你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你这个案例是不对的。没有说我提出一个例子来，所以呢各部派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这样讲。 谢法师，阿弥陀佛。 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在这个讲四分的时候哈，说这个自证分为见分做两果，正自证分又为自证分做两果。我是忘了前面有提到说，不知道是自证分还是正自证分，是为了记忆的作用哈。那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们凡夫哈的境界，正自证分跟自证分互证的这个作用有没有？还是只有圣人才有这个作用？ 每一个有情都有这种作用存在，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觉知，因为它是属于后面很内的，它是在内，我们只能觉知到的大概是见分、缘、相分这个作用，连自证分的作用大概都感觉不到。请问有没有问题？最近我看那个一些影片，我觉得它也有点帮助。就是说，你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做不成的话，你大概就不会成功。你去听一个课，你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我会听不懂，你大概就听不懂，大概会这样子。所以你不要认为听不懂，没有人是一开始就听懂的。我去佛学院念书的时候，96年师父办佛学院上课，我照样听不懂，一开始绝对听不懂，因为那些名词都不熟悉嘛，对佛法也不熟悉，所以讲的课一开始听不懂。但是慢慢的熏习，就是一遍一遍熏习，慢慢就懂了。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觉得听不懂，你就什么听一听你就放弃了。那我们听学习佛法最重要的是哪一事？是意识。意识了解了以后，你对佛法才会有什么认知。耳识是能够帮助听 ，OK。他说：“一入耳识，永为道种。”但是说你入了耳识，你听不懂，你不去了解它的意义，也没什么帮助。所以呢，要尽量的了解这个意义，但是不要怕难。你只要能够了解一点就了解一点，没有关系。慢慢累积的，大家过去式的熏习不一样。我跟你们说过，我在佛学院跟智禅法师比起来，他年轻，我年长，我们学位是一样的，但他一听就懂，我就听不懂。他就是过去熏习有差嘛。那没有关系，你慢慢学嘛，一年两年三年这样慢慢学，慢慢学久了就懂了。因为什么？佛法不管怎么讲就是在讲一个因缘法，它不会脱离去讲别的东西，它就讲因缘法。所以久了久了你慢慢熟悉了，就原来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当你了知道你他在讲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会他的意。我敢说，你们如果回去你去看速记，你很难看懂。但是讲解过以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懂。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难，对吧？这就是要慢慢的学。那他从头到尾论主，他从头到尾的安利，他是什么？有一套他的方法的，所以你必须从前面的学起，然后慢慢推论过来，他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中间断掉就断掉，后面就很难接起来。所以就是要花点心力在上面，要有点坚持， 要有点坚持。学习的时候碰到不懂的地方，想办法把它弄懂，你可以提出问题来，我可以给你解答，但是你要有点坚持，坚持力下去才会把这个整个论，然后还要重复，大概才能把它学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佛法学了不是个知识，它是个引导，就是告诉你这么做，你这么做就能达到效果。告诉你这么做，你知道了，那你不去做，那也达不到效果。所以要有一点坚持，就是坚持我们是佛弟子的话，那么佛讲的我们了解以后就要照着做，你做多少就熏多少进去，就是这么简单。好吧，回向。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